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老爸，你戴的是什么眼镜啊？怎么不透光？ 是啊，好像绿灯侠的头盔，就是厚点儿。 这个，这是 AI 眼镜啊，能看见很多三维立体的景象呢。 我试试。 我试试。 好吧，你先来。 谢谢老姐。哇，西湖的美景，到处是荷叶，还有荷花。 我看看，真的啊，好美的景色。 爸爸又带新玩意儿回来了，由我瞧瞧。呵，哎呀，眼镜啊。嗯， 妈妈，这西湖的景色好像真的一样。 哎，西湖啊，有很多古诗都是咱们西湖的景色呢。 哎，还真是。你比如说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嗯，杨万里的这首诗啊确实写得很不错。 那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哇，这首诗不用解释我也知道其中的意思，很好懂啊。 吹牛，你解释解释。 那还不简单，第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就是说六月里西湖的风光景色到底和其他时节的不一样。 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呢？ 就是说那密密层层的荷叶铺展开去，与蓝天相连接，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绽蕾盛开，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娇红。 哎，说得非常对，这首诗描写的呢就是杭州西湖六月美丽的景色。全诗呢通过对西湖美景的一种赞美，曲折地表达出对友人深情的眷恋。儿子闺女，下面咱们就一起朗诵一下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吧。 好。 好。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 最近，市教委发布了关于开展2021年三精准方法健康控制体重实践活动的通知，面向全市小学三四年级招募320名超重或肥胖儿童，开展3个月的运动指导、膳食干预等健康控制体重实践活动，每个区最多可以推荐18名学生。单纯性肥胖或超重且学生家庭自愿参与的学生可以参与此次活动。三精准方法指的是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也就是对肥胖学生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学生生活习惯、学生膳食情况、学生身心健康、体格生化等指标进行精准的调查和测量，对测量和调查的数据进行精准的分析，确定导致学生肥胖的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膳食和运动干预方案，进行为期3个月的精准干预，由运动专家和营养专家每天对学生的饮食和运动进行指导。市教委表示，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对参选者有严格要求，各区要督促学校严格按照要求筛选，确保项目实施效果。最近，根据家长提供的有效线索，安徽省黄山市教育局组织人员突击行动，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的某豪华别墅内的一幢别墅内，对屯溪一中的教师吕某某涉嫌有偿补课行为进行了现场查处。黄山市多名家长反映称，少数教师热衷在家里或者其他地方有偿补课，补课对象有的是本校本年级的学生。某高中学校极少数教师有偿补课的名气很大，甚至流传该校有4大名补，把教书育人的职责做成了谋财的私人生意，这本身就有违道德准则。教师之所以被禁止有偿补课，是有着深刻逻辑支持的。首先，在特定时间段内，一名教师与一批学生应该是一一对应的捆绑关系，如果自己的老师开班补习，学生几乎别无选择的只能追随。其次，公立学校和个人开班的教育服务完全是2套定价标准，堪称天壤之别，教师对学生的强支配，学生对教师的强隶属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教师有偿补课在道义和经济层面都不可能是公平的。巴西沉浸式儿童剧《丛林奇境大救援》，这部剧说的是美丽的雨林像往常一样安静和祥和，在阳光的照耀下，熟睡的动物们被唤醒了，他们又唱又跳，非常开心。但一群客人的到来让雨林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这里的动物们即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受伤、考验、惊险、梦境，这到底是真是假？雨林最终是否能被营救成功？我们人类又该为雨林做点什么呢？丛林奇境大救援儿童剧演出时间是8月1号，地点在繁星戏剧村一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44元的票价。打开艺术之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儿童剧《伊索寓言》，故事说的是生活处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这部穿越了2500多年的古希腊经典，据说是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读者最多的书，数百个小故事生动幽默，智慧隽永，陪伴着一代代孩子们的成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力作《伊索寓言》讲述了一个胆怯的小男孩经历了牧童和狼、石头汤、农夫和樵夫、狐狸和乌鸦等艰难险阻，收获了诚实、智慧、勇气，成长为坚强的牧人。这部剧温暖幽默，想象力丰富，观众互动参与感强，2012年推出以来成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孩子们挚爱的保留剧目。经典儿童剧《伊索寓言》演出时间是8月28号，地点在中山音乐堂，目前还有最低6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工匠精神一直以来就是耐心、专注、坚持、严谨、一丝不苟等一系列优异品质的代名词。如何让孩子了解工匠精神，传承工匠精神呢？有这样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讲述了中国皇家琉璃窑厂中孩子们的故事。被古人称作五色石的琉璃，为何堪称比玉石还要珍贵？孩子们在琉璃窑厂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京味儿童读物又有哪些特色呢？想知道答案吗？快来听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吧。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京味小说《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的作者王新生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知道这个《琉璃爷爷》啊和《琉璃小子》这本书呢，是受到了小读者们的喜欢哈。那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里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和故事线索呢？ 这本书啊是讲了一个传承中国几百年、七八百年吧这么一个琉璃烧造的故事，主要是因为啊。这个琉璃烧造这个窑厂啊，也就是皇家的琉璃窑厂，是在门头沟，京西门头沟这个地方。 嗯， 原来呢，它是在到清朝乾隆年间吧，它是在和平门琉璃厂。据传说，有一次乾隆看见那个南边黑烟滚滚，就下命令把这个窑厂迁到了。京西，我呢就是在这个我住家在他附近，所以我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可以说这个故事听您这样一讲哈，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在里边哈。那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书里边设置了一些小主人公嘛，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哈叫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些一些主要的人物啊，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里边就和题目就和书的题目一样，名称一样，是有一个琉璃爷爷，是一个身怀绝技的琉璃烧造艺人，也是个工匠。在他这个琉璃小子们就是六个小孩在跟着他们学徒。在这个因为当时要传承下去嘛，一代一代的，所以学徒，这就是说有琉璃爷爷和六个小孩儿，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外国洋行这个经理叫大平汉之助，他们这个外国洋行也想得到琉璃烧造的绝密配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飞天大盗，名字叫歇了虎子。这个歇了虎子呢也是咱们北京话。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听着 就是那个壁虎。 哦， 北京人呢就管这壁虎叫歇了虎子，他这个行动迅速，趴在墙上就表示这个盗贼啊这个武艺高强。主要就是这么几个人物。 听您这么一讲哈，这个故事应该是非常的曲折，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很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哈。那我知道您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是跟琉璃相关的，叫做五彩琉璃。那么现在给孩子看的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这本书呢，正是从这本五彩琉璃这个书当中衍生提炼出来的哈。那么您在创作给孩子看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有哪些思考呢？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阅读习惯呢？ 这个我考虑，在我写作当中我考虑儿童文学作品一定要符合儿童这个年龄段这个阅读习惯。故事情节也不要太复杂，然后呢这个要体现出小孩们的天真幼稚，思考不太成熟这么一个特点。这样呢就能，我觉得 就能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如果太深刻了，那就肯定不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了，我是这么想的。 嗯，是。那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比较有趣，那这个书中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趣的片段啊，或者是有意思的内容？ 有趣的片段，就是这个蝎子虎的这个刘丽爷爷已经知道有盗贼到了这个家里，想偷这个五彩琉璃。五彩琉璃呢，就是我这个是也是虚构的， 嗯， 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宝物，就是九颗琉璃珠。因为这个琉璃这东西在传入中国之前呀、啊，在唐以前传入中国之前呢，是非常珍贵的。 嗯， 虽然说它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料器，就是现在咱们中国也有这个烧造琉璃的，在山东淄博一带非常多。这个现在当然现在是不值钱了，但是在唐朝以前是值钱的，是珍贵的。它这是比如说咱们这个佛教当中有七宝，其中就有琉璃这一说。 嗯， 哎，所以它是很珍贵的。这个盗贼呢，就想把这个五彩琉璃就偷走，也发现了这是盗贼，怀疑是蝎子虎子，这个就想办法吧，就不能让他盗走啊，他老来也受不了啊。 嗯， 然后呢，就刘丽爷爷和小子们就设置了一个大铁夹子，就夹这个野兽的，比如夹野猪啊，夹什么大铁夹子，以前就放在了蝎子虎子从墙外翻上房顶，再从房顶跳到院子里那个地方放置这个大铁夹子。哎，最后终于的把这个盗贼给夹住了， 嗯， 逮住了。哎，这段我觉得还算有点意思。 嗯，还是很曲折的这么一段故事哈。听您这样一个介绍，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应该是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是过去的年岁里发生的故事哈。 嗯，我在我的那本长篇小说里，就是《五彩琉璃》那本小说里， 嗯， 主要的时间段是从清末到那个卢沟桥事变， 嗯， 这么一段时间里，从刘丽爷爷到他的子孙们。哎，这几十年间的故事，所以咱这个呢，就放在了，基本就是民国时期吧，民国前期， 嗯， 这样的，嗯， 是也能让小读者哈回到过去的岁月啊，体会一下，过去的这种老物件，体会一下过去的这种生活。那么可以说，这个琉璃烧造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哈。您文学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琉璃作为这个创作的灵感呢？ 刚才我说了，因为我的家住在离这个琉璃窑厂那个村儿，就是京西，现在叫琉璃渠。在清朝那会儿，这个地方是个皇家琉璃窑厂，叫琉璃局。 嗯， 有那个。这个朝廷有这个专门派来的官员管理这个，因为我住的比较近，我就那个觉得这个题材在全国来说啊，应该是没有人接触。我也搜了一下， 嗯， 在全国没有写这个琉璃窑厂故事的这个题材，所以我就写了一个五彩琉璃。然后呢，前几年。有个出版社的，就有个杂志的社长跟我关系很好，儿童杂志，他就鼓励我说，看能不能把它改成一个儿童小说。 嗯， 他的建议很好，我就开始就改了，从其中抽出一段，抽出一个主要情节吧，又增加很多别的情节，就成为了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 嗯，其实这个是您身边的故事，而且非常的贴近性很强哈，您有很多话可以想可以说。那么这个琉璃烧造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啊，不知道它整个的这个工艺呀、还有非遗的传承过程当中，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度啊，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琉璃烧造啊，这个里边的技术性非常强，它这个工序非常多。作为一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这么一个作者，也是简单的知道一些。比如说这个在烧造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把这个琉璃这个坯件送到窑里之后，就因为这温度啊什么的，很可能这一窑琉璃试件就能全部报废，那就全完蛋了，那就没戏了，这你就赔钱了。烧出来以后，可是就是非常就很值钱，在清朝的时候啊，据说是一块瓦一块琉璃瓦就值1两银子，就这么个价钱，是这样。 所以说它的这个烧制的损毁，如果一旦烧制损毁了，这个可能满盘皆输哈。其实跟我们烧瓷器是一样的啊， 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 所以说还是中间还是有难度的哈。那么这个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啊，可以说是一部京腔京韵的小说。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其中这个壁虎哈，北京话的一个叫法。那这个书中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和文字是能够体现这种京腔京韵的呢？ 这个体现京腔京韵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在。主要就是语言，主要就体现在语言上，比如说北京话的儿化音，是要在必要的时候就必须的要使用儿字，让它读起来就有北京味儿。如果没有儿字，那这个就没有北京味儿。比如说立马，立马如果不加儿，立马那就不是北京话了。这都是一些。语言方面的，就是这个要求，再有一些呢，就是用一些北京的旧的这个商铺啊、饭馆啊，有一些这个地方，我是注意了，而且用的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比如说，在上一本书当中说。在当年的宣武门外有一个日本中文学校，这是实际存在的。我在那上一本书里的，我是用的这个，这本书里就没有用了，就很少了。主要体现北京味儿，就是北京话。 是的哈，其实前一阵儿还有这种保护各地方言、保护北京方言的这种倡议提出来哈，也应该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去更多的去了解的这种北京的风韵，包括北京的方言和发生在北京的故事。那么您觉得这个写好儿童文学作品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另外呢，您未来还有没有创作给小朋友看的这种文学作品的计划呢？ 写好儿童作品呢，就是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上的特点，也不能用深奥的东西。刚才我也说了，不能用深奥的道理啊，这些东西都不行，就是浅显的、易懂的这些东西来进行创作写作。以后呢，我现在儿童文学作品呢，我最近2年写了一些，比如说写的那个《飞往土卫六》，这是一个科幻小说。就是说，孩子们也是一种探索精神吧。还有一些别的小说，有一篇小说我挺看好，但是现在我不能透露这个 信息， 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征文，征文人现在已经截稿了，回头咱们别造成一些人的别的误会。这个我就不能是那个我很看好那篇小说，是个儿童小说。 是，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未来的一些新作哈。所以发现您的这种创作，不光有贴近现实的，还有这种天马行空去想象的，也非常符合孩子们的这种阅读的兴趣。那么《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这部作品呢，其实是展现了比较强的这种精神力量，既体现了非遗传承啊，还体现了现在我们所倡导的工匠精神。那您希望小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之后，能有哪些精神上的收获呢？ 我希望小朋友们在读后，能够在学习上有一种严谨这种精神， 努力学习的精神，努力探索的精神，这样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有点意义了。 嗯，是的，努力学习和努力探索。那有没有一些小读者啊，或者说啊、一些家长朋友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啊和体悟跟您交流的呢？ 目前还没有，因为这本书6月底才刚刚上市。 嗯， 在明天30号31号在北京展览馆有一个国际童书博览会，在那儿有我一个和小朋友们交流的那么一个时间。 嗯， 我想那会儿可能我就知道有些小朋友怎么想的了。 嗯，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哈这本京味小说《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啊。另外呢，如果想跟王老师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7月31号到北京展览馆的中国童书博览会的现场哈、能够现场听到王新生老师的这样的跟大家的交流和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一书的作者、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王新生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王老师。 谢谢吴老师，谢谢主持人。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无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笑容，年轻的风采。